是什么形状。也许它有千万种模样，我不知道梦是什么颜色， 给你CD， 听听那是我们 啊，不知道鸟儿为何 爱情 飞翔，也许它自由大的颜色，也许它 谁都知道。